分工，工资，资金，金星，星期，中央，交通，飞机，参观，关心，吸烟，冲锋，和平，平时，常年，怀疑，流行，黎明，农民，河床，黄河，原则，循环，语法，小组，冷水，舞蹈，广场，感想，反省，展览，总理，首长，古典，老板，汉字，注意，大概，示范，大会，照相，算账，办事，竞赛，万岁，互助，电报。